十年如一，迈向十周年节目 ，My Radio 诚意送上，玉敏会客室。 今集玉敏会客室的嘉宾是余若薇。 这个五区公投呢，就是自0371之后最大规模的民主动员运动。五区公投亦都称为一个新的民主運動。為什麼新？因為民主人人有份，所以人人有責。既然政改是我們香港頭等的大事，自然所有關心民主的朋友都應該有權直接參與。民主派應該是指在516為民主投一票的選民。 冇錯。 好，今天的玉敏會客室的嘉賓就是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女士。咁啊 ，Audrey 咧又係呢個公民黨嘅創黨嘅黨魁啦，又做過公民黨嘅主席啦。咁啊，舊年啱啱卸任，咁而家咧就即係都係公民黨嘅即係領導層咧，都應該係啊，實際冇 執位，唔係執位之一， 執位之一啦， 係咪？十個執位。 OK， 咁我十個執位都係即係成個黨嘅領導核心啦。不過就你冇做主席，冇做黨魁。我記得我同你做同事嗰陣時，你係公民黨嘅黨魁，係嘛？即係08。至到12年， 嗰陣時應該換咗， 換咗啦，換咗就係阿家傑做。 係啊，我、okay, 我記得 呢個係04年， 好似2010年換嘅，好似、okay, 好似。 咁即係嗱，我自己就記得你係創黨嘅時候就已經係黨魁啦， 係， 跟住就可轉主席噶嘛。嗰陣時主席係關順基教授。 是最初開始的時候就是我做黨魁，關順基教授是主席的，後來就換了主席，就有換到陳家樂啦，後來就有換了我這樣。 公民黨呢、就是、在現在那個就是整個民主派的政治光譜呢，我就不知道怎樣形容它，是吧？有一段時間呢，在2010年呢，就是公民黨有份去推動這個五區公投，小弟嗰陣時係呢個社民連嘅主席啦，咁啊係我最記得咧，係我喺2009年咧，大約係年底咁上下啦，即係應該11、12月，我就同 Audrey 咧就喺中環咧一間酒店嘅 coffee shop 去食早餐，就係傾即係呢個公投，就嬲呢個公民黨參加。我不知道安住記不記得了，即係嗰個對我嚟講是一個即係印象很深刻，因為之前咧我又揾過何俊仁傾嘅，咁但係個結果就係即係唔得啦。後來仲要最後一次傾咧，就係同何俊仁、同你、同阿李永達，咁就去孖田屋企，你記唔記得啊？嗰次有冇份你嗰次唔記得？ 我有去過孖田屋企，但係唔記得咗係咪傾五區公投。 就係傾到即係後屘佢哋就開呢個黨嘅大會，就反對參加呢個五區公投啦，係咪？咁即係講翻呢件事，就係我同阿 Audrey 嘅嗰個淵源啊，即係喺政治上邊啊。咁你咧就係2000年參加呢一個立法會嘅選舉啦。嗰次就因為程介南咧9月。即係當選之後，民建聯嘅程介南就牽涉到一單刑事案件，咁跟住佢就辭職，咁啊空咗個缺出嚟，咁啊你去參選，咁然後就高票當選，咁就 因為意外嘅， 從政之路就咁開始啦，係咪？ 係 我最記得係咪？咁啊跟住就做到2012年啦，係咪？咁啊2012年你就即係帶住呢個郭家麒就做咗票後咧，即係新界西，咁跟住就搞到民主黨咧，啊即係當然呢個係民主黨講啦，搞到民主黨咧就一直都冇，係嘛？咁你回顧下即係呢12年喺立法會度咧，你覺得即係你自己有啲即係喜樂啊，或者得失啊，有冇 做過一些檢視咧？嗱，而家你真等於即係半退落嚟啦，或者淡出政壇啦，可以咁講，係咪？ 我覺得即係好多時候做檢討咧係比較困難嘅，因為我知道當然做人間成日都話要自己有啲咩錯，有啲咩得著咁樣啦。咁係你做嘅時候咧，即係始終雖然你話我而家退咗落嚟，但始終都係依然喺公民黨嘅執委啦。咁啊唔係真係正式退咗落嚟啦。咁你話有好多時候咧，即係你要去檢視一下得失咧，梗係有啲。梗係有啲後悔嘅感覺，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做人咧就要向前看。 有冇後悔參加五區公投 嘅？冇，真係真係，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做人咧，即係如果你話要去檢討翻之前做錯咗嘅嘢咧，有時咧係會係即係一種即係幾痛苦嘅過程嚟嘅。咁所以永遠你都要，因為真係尤其是我覺得喺香港，我唔知道你係咪咁嘅感覺咧。即係生活太過刺激啦，即係向前看都太多嘢做啦，你仲要諗翻之前係啦，咁所以咧，我好多時候都係同個得著嗰度去睇咯，即係話如果當日我哋唔係做五區公投就會點咧，或者當日我哋唔做呢一個公民黨咁就會點咧？咁我成日都係從個好嘅方面去諗啦，即係覺得好多嘢譬如你頭先問我五區公投，我覺得其實係好高興。真真正正真係好高興，我哋當時做到五區公投，因為你而家諗翻起係冇可能再做嘅，即係事實上你而家 我哋都失敗咗啦。我哋諗住今次係推動一個公投制憲運動， 我覺得好多嘢咧，你係要經過嗰樣嘢先至有一個感受咯。即係如果你話從來冇做過，淨係從一個理論嘅基礎去講咧，好多嘢咧都。唔係真實，但反而你經過嗰樣嘢，譬如你話五區公投，咁好多人之後過咗之後就覺得咁冇乜嘢啫。但係你之前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好恐怖噶嘛，即係好多時候嗰陣時嚇， 好大爭議， 係啊，北京覺得哇好打壓你噶嘛。嗰時公投兩個字，我記得第一次係張超雄喺立法會講公投嘅時候啊，當時你記唔記得嗰個工業界嗰、那個咩議員啊，坐喺我隔離嗰個初開始嘅時候啊，邊個？我噏得出佢，記得佢個樣，定噏唔出佢？ 而家仲喺度，應該唔喺度。 而家唔喺度，唔喺度。係啊，佢直情即係倒寫羅蟹咁啊，覺得即係一講公投，佢直情哇驚到咧，即係騰騰震咁樣樣啊！ 即係好似而家講港獨咁啊！ 係啦，你講得啱，係啊係。咁即係我覺得好多嘢，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我哋講五區公投時，突然間話全民起義咧，哇！即係突到我哋啊！即係我哋支持我哋嗰啲人咧，個個都嚇到即係腳軟，即係話喂點解你講啲咁嘅嘢？ 支持者都驚，唔好話嗰啲反對嘅。 係啦，但係你經過咗嗰、那個，你行過咗，你跨過咗步啫，你想轉頭 都五百幾萬， 唔係咁咯，係咪啊？即係你話失敗又好，成功又好，你始終係經過呢一樣嘢。咁如果你話諗翻轉頭，如果當時我哋冇做嘅話咧，你根本唔會有嗰個經驗。 其實我覺得你哋嘅出現咧，特別係你一開始係你啦，即係大家印象最深刻嘅係咪啊？2000年你參加呢個立法會補選啦，咁咪贏咗啦，開始就喺議會度即係問政啦。咁另外就係我記得2002年咧，你哋呢班大狀就成立一個23條關注組，係咪？你同阿葉劉淑儀嗰個辯論咧，我都印象好深刻嘅。雖然我都係為咗23條同佢辯論幾次啦，不過就喺學校啊。咁跟住就有個45條關注組啦。咁跟住2006年就變咗個公民黨啦，係咪？咁大家就覺得，咦，即係民主派多咗一個公民黨，其實即係個政治光譜又掹闊咗少少。咁大家對你哋即係充滿期待嘅。咁然後你哋嗰班人係相對比較優雅啲咧，講句唔好聽，我哋就話你係藍血人啦，係咪？不吃人間煙火啦。咁但係余若薇去參加五區公投，即係因為你嗰陣時係領導層，咁我嗰陣時同你傾，跟住你肯去落水。去推動呢一次所謂即係香港人有份參與嘅，希望人人有份參與嘅民主運動。咁嗰陣時，大家就對公民黨覺得就是、咦，你似乎係比民主黨行前少少，係咪？我記得係2010年五區公投之後6月底嗰個政改嘅辯論咧，你都批評民主黨嗰個政改方案嘅，係咪先？咁但係又無損即係公民黨同民主黨個關係啦。咁啊，過去可能有啲選舉嘅恩怨情仇，咁有啲人就話你2012年就搞到呢個民主黨就一直都冇喺新界西，咁調翻轉有啲公民黨嘅人就話：哇！你民主黨當年啊，楊森同李柱銘嗰啲票多到嚇，即係咁啊，搞到阿余若薇嗰一隊人咧就呢個何秀蘭排第二嘅咧就即係輸800幾票落敗，係嘛？ 咁呢啲大家都有得講㗎啦。咁呢個我覺得反為無關宏旨。但係我哋睇睇下咧，公民黨嗰個定位咧，即係五區公投嗰陣時候就可能你哋會俾人覺得你比較激進啲啦，又靠近社民連，咁嗰個係街頭黨嚟㗎嘛，係咪？我哋呢啲做阿頭嘅成個爛仔咁，同你拍埋去一個好優雅嘅民主女神拍埋個爛鬼，咁啲人好難接受啊嘛。咁於是我亦都聽到有啲你哋黨內啲聲音咧，即係好似公民黨又慢慢調整個步伐啦。嗱，今天睇到個公民黨係咩嘅一個公民黨咧？你自己覺得同嗰陣時比， 我覺得其實唔係講優雅，或者你話爛仔，或者嚇即係喺街頭戰士嗰種嘅感覺。我覺得我哋公民黨好多時候睇就係睇嗰件事本身咯，嗰件事係咪應該做或者啱唔啱？對民主運動有冇一個幫助？咁你話從呢個理論去出發嘅話咧，我覺得五區公投係啱㗎。你俾個你將個決定還翻俾市民咁。咁甚至你話嗰陣時，我哋批評民主黨個政改方案，當時我哋覺得係你冇理由增加功能組別嘅喎，即係超級區議會始終都係功能組別啊。 但係跟住你又有人去參選喎。 係，但係我覺得做好多嘢都係咯。你我覺得今時今日都好多時候啲人都話無謀初衷，咁所以咧你投白票都唔好撐任何一個候選人。即係我又覺得成個民主運動裏面你好多嘢你要審時度勢，你要睇嗰個時候嗰個民情同埋睇個。 但你唔會反對人哋咁樣做嘅，譬如我喺 我唔會反對 上一屆選舉，即係有呢個所謂開始有呢個超級區議會選舉，我就係全部呼籲，即係我哋啲支持者投白票嘅。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諗。唔好喎，咁樣咪益咗建制派，咁佢結果就含淚投票啊嘛， 係咪？ 咁但係你民主運動搞到要令啲支持者含淚投票，呢個好扎使噶嘛。 我成日都覺得咧，每個人係一定係有唔同嘅睇法嘅，即係我同你都好多時候有唔同嘅睇法啦。但係唔係仇人啊嘛，即係唔使話要嗌交或者日日開個radio 去鬧你噶嘛， 係 咪？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當然啦，呢、這個日日開個 radio 去鬧咧，就多數都係我做嘅呢啲嘢，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嗱，我又係我唔會對個人嘅，我自己 咁你鬧起上嚟嘅時候好犀利， 冇辦法㗎。我檢視自己嗰啲所作所為嘅時候咧，即係我唔會去話針對嗰個人或者即係我唔會嘅。譬如家傑， 即係俾你鬧嗰陣時候就唔係咁嘅感覺咯。 2007年去參加呢個特首選舉，我遊行示威添啊，係咪？咁佢話有得揀先係老闆，我話揀條毛，好粗魯咁樣講啦，係咪先？咁事實上證明係啊嘛。咁後來佢話即係贏咗㗎啦，香港人因為有電視辯論，我寫咗一篇好長嘅文。成5000字嘅香港人贏了什麼？啊，就問梁家傑 ，OK， 就係嗰篇文章嘅標題就是梁家傑今晚香港人贏了什麼？咁但係無損我日後即係喺議會裏邊同即係阿 Alan 即係喺嗰個政治上邊或者議會上邊工作合作， 係嘛？即係對梁家傑公道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佢雖然即係經歷過咁多嘅一啲即係。事件啊，佢從來咧，即係人哋鬧佢咩嘢咧，佢都覺得呢一樣嘢係佢係覺得係好好自然嘅嘢，好大方嘅嘢，佢可以同你去。 唔係呢個我 佢從來都唔覺得係一個人與人之間。 唔係呢個我係同意嘅，因為 我覺得佢呢一樣嘢， 我都係就佢參加小 你鬧佢係啦，你鬧佢咧，佢唔會覺得。哇！呢個衰人嚟嘅，我同你即係勢不兩立，佢唔會咁樣。即係就算即係譬如湯家驊嗰啲嘢鬧佢，或者好邊個鬧佢都好啦，佢都係覺得嚇無則改之嚇，即係嚇即係。 唔係我自己知道我哋咁，因為我一開始做電台我都係咁嘅啦。咁到我從政嘅時候，即係我係講我自己相信嘅嘢，我即係用詞遣詞用字，好多人都未必可以接受嘅。呢、這個我亦都了解嘅，所以今次咪我哋俾人搞掂咯，咁冇所謂嘅，係嘛？休息一陣。毓民會客室就係第二節，今日嘅嘉賓咧係余若薇資深大律師 Audrey。嗱，我哋頭先就講梁家傑咧，我係想放一段梁家傑即係舊年喺議會一段片俾你睇下，咁啊順便同你討論下咧，即係佢啲片裏邊講嘅內容。 梁家傑議員咧迴避咗佢是否支持呢啲學生文章就有關香港憲制地位嘅論述。我希望梁家傑議員咧有時間有機會嘅話咧，公開講俾香港人知道佢是否支持呢啲論點。 呢個香港民族論係香港獨立論嘅話， 我在這裡立此傳召，梁家傑是反對香港獨立。 剛才梁家傑呢，即是說立此傳召反對港獨呢，那就是針對這個行政長官答問大會。這一段說話出來之後呢，都頗多爭議的，就尤其是在網上主流媒體你看不到的了，是不是？尤其是本土派青年或者那些主張港獨、香港大學那班香港民族論的即學院幾期的那些總編輯、副總編輯，他們反應已經非常強烈的。因為當時我最記得就是在施政報告那一年的施政報告，就梁振英就在施政報告裏面開名，就抨擊這個學院，又提到香港民族論，甚至點名，是吧？就是因為那次開始，這個所謂港獨呢，這一種這樣的言論呢，就開始在個社會裏面即開始發酵了。家傑卿的說法你同不同意？ 我覺得即不嬲公民黨，我相信這個也包括即梁家傑，從來都覺得你要講每一樣東西都沒問題的。但是你說我們香港是不是在現階段來說，我們覺得要推行這個港獨呢，咁佢嗰個 立場，佢係一個政治主張嚟。 咁佢你講啊冇問題㗎，你講我哋不嬲都話你唔犯法㗎，你咪講咯。但係你問即係佢個人嚟講支唔支持？咁大家我哋一路以嚟都係講緊希望嚇做到即係呢一個民主嘅一個自決啦。我哋支持本土啦，我哋係支持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種族喺香港都要包容啦、開放啦。 但係呢個都係獨立嚟㗎，喺國家 咁同我哋嚟講就唔覺得呢個係獨立咯。Okay. 即係你獨立就係唔再係一國兩制。 用共產黨嗰個講法咧，呢個就都係搞港 獨。你用共產黨嘅講法咧，民主自決都係港獨，係啦，係啦，即係你 我就唔同意民主自決呢個 term 嘅，因為民主本身已經係自決咧，做咩要民主自決啫？ 係 咪？ 咁所以 政治自決， 所以對我哋講 就 唔係港獨 啦，係咪？自決，譬如我哋而家搞個嗰陣時搞個五區公投都係自決嚟啦，安全啊嘛嘛，係咪？即係由香港人去決定自己個命運，或者香港人 即係命運自主 咯，政改嗰個前途係咪？命運自主啦，即係喺呢個佔領運動嘅時候都出現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字眼咧。嗱，我呢個問題其實應該即係講得清楚啲，就係咩咧？梁家傑在這種情況下，這個這樣的環境，這個或者當時這樣說話呢，你是會令到那個所謂港獨的那個言論呢，即是反過來會升級的。你明白嗎？你們公民黨的立場，你是不會支持港獨的，這個我同意。我都不贊成港獨的，我覺得很清楚，但我是容許港獨，甚至在我們這個台上做節目的，我是這樣的，我覺得那個是一個言論自由來的。 是是， 港獨主張香港獨立，特別是年輕人為2047之後的願景，他們提出他們的主張，我覺得我們這些即所謂嬰兒潮出世的人，或者在社會裏面掌握權力很久的人，你根本是沒有權去批評他們這些人，我認為是他為他的前途，為他的下一代做一個這樣的主張，我不同意一回事，但我們一定給他講的嘛，是不是？但是現在你整個泛民主派呢，都擺出個格局呢，就是要告訴共產黨我們反對港獨的，那於是令到這些所謂主張港獨的年輕人呢，就會受到打壓嘛，即是我當時關心的這件事。 我們都不同意即是言論自由要受到打壓的，我們都覺得即是你任何的主張都是可以說，也都不犯法的。這個也都是即是譬如就算你看回司法覆核，你看回司法覆核的很多時候那些打那些官司或者即當時那些主張，我們都很清楚說我們的立場。但是同樣我都留意你都有說，你說你都不贊成港獨，這個也都是即每個人即當你尤其是從政的時候，在一個場合人家問你這個問題的時候，你要老實答咯，是不是？我覺得你答的時候你是想著是老實答，不是想著因為這件事會打壓任何人的嘛。 當然 即你都要維護這些人， 你這個說法 他的言論自由， 你這個回應呢，即 我就不是完全同意的，理由就是怎樣呢？因為當時在立法會裡面電視機看得清清楚楚，我立此傳召反對港獨，即係我哋嘅講法就係我哋唔贊成港獨，但係我哋唔反對人哋主張港獨啊嘛。 咁你講即係你咁樣講，會可能係會清楚啲。但呢個亦都係佢嘅立場。 你咁樣講，啲人就覺得哇，你旗幟鮮明反對港獨，咁你同共產黨有咩分別啊？共產黨都係旗幟鮮明反對港獨噶嘛，咁你令到嗰班後生仔咧就 即係好冇癮啊！你明唔明？ 咁佢講嘢唔夠你叻咯。 唔係呢個，你咁樣講，我哋就唔係討論問題啦。 咁係，咁係事實咯。 唔係我其實想帶出一個問題，就係成個公民黨究竟即係對呢一個所謂港獨嘅立場，或者對本土運動。嗱，雖然今次即係九月呢個選舉咧，即係舊年九月呢個選舉咧，即係本土派係遭受到嚴重嘅挫敗嘅。我個人認為，而家立法會嗰啲俾人話係本土派嗰啲，對我嚟講全部都唔係，因為我太認識佢哋啦。OK， 係咪？即係喺推動成個本土運動裏邊，佢哋做咗啲咩咧？係咪？即係我哋好清楚噶嘛。咁我費事開名啦。有好多人認為嗰啲叫本土派，嗰啲邊係啫？係咪？咁但係本土派喺成個選舉裏邊咧，其實嚴格嚟講啊。即係當然，梁天琦即係佢支持嘅梁仲恆係嘛？即係青年新政，佢從來冇講呢啲嘢嘅，甚至冇講港獨嘅。結果而家俾因為港獨俾人 DQ 啊！呢個真係好陰公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即係當然呢個就誤打亂撞啦。即係因緣際會又做到議員，結果又因緣際會又俾人懟冧咗啦，係咪？真真正正即係旗幟鮮明啊！即係主張呢個所謂呢個本土主義嘅。咪選舉輸咯，得一席。譬如我哋熱血公民普羅加埋呢個復興會，即係佢哋叫熱普城啦，而家解散咗啦，輸咗，攞154,000票，得一席。OK， 咁我哋認為成個運動係失敗，係咪？其他嗰啲我唔認為佢係本土派，係咪？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成個本土派基本上成個陣營咧，或者成個運動已經係挫敗，但唔代表呢一種思想，特別係年青人，係咪？譬如佢排外啦，所謂排外就係排中國啫嘛，而家係好明顯嘅，已經去到一個啲建制派或者甚至乎一啲温和嘅民主派都接受唔到嘅嗰個局面嘅，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係咪？你好難去搞掂呢班後生仔嘅。林鄭月娥有一次指住我鬧我嘛，佢話你破壞社會，鬱敏啊，啲後生仔就俾你即係啊蠱惑成功嘅，咁冇所謂啦，你咁樣講，咁你唔去檢討下你自己？ 咁佢睇得起你咯。 我啊覺得佢好俾面我咯，即係啲大學院講嗰啲，全部都係呢啲圖紙圖書嚟嘅，咁樣，咁我啊即係我啊覺得，即係佢笠頂帽俾我，好難頂啦，係咪？咁但係你民主黨又好，公民黨又好，就會俾人有一個印象咧。其實你都係幫手就打擊呢啲本土運動比較激進嘅本土運動。 其實你睇翻，如果我哋公民黨嗰個十週年嗰本書仔咧，即係我哋啱啱2016年係十年啦。 我有睇過。 咁我哋都 有啲本土論。 我哋都有睇本土嘅，係咁，我哋都係好小心睇過呢一個問題嘅。咁其實我哋都覺得，我哋都係支持本土噶。但係本土嘅定義當然啦，係好多人 有 係啦。咁你可能即係你去到本土係排外嗰種。咁我哋就 嗱，其實我哋嗰個主張，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我哋出埋小冊子喺個選舉裏邊，係咪？我哋提呢個永續香港自治、永續基本法、公投制憲，係咪？通過一個變相公投，係咪？去即係修改呢個基本法，特別係將基本法第五條啊嗰個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同埋生活方式50年不變嗰50年抽起佢，係嘛？咁等大家唔使擔心。咁我哋提出呢個2047嘅問題，結果而家個個都講啦。當時我哋講你貴黨喺選舉論壇仲彈，仲趌我哋添，就話扯呢個係偽命題，係嘛？即係甚至有呢種咁嘅講法，但都唔重要。我覺得事實上呢一個係一路發展緊嘅。不過喺政治上邊咧，而家由於即係又有議員俾人 DQ 啦，係嘛？咁啊，成個本土派即係好似沉靜咗落嚟啦。但我覺得啲後生仔呢一種思想咧，其實我自己接觸咧。仍然是非常激烈的，係咪？不過而家經過即係舊年年初一嗰單嘢之後咧，大家就開始驚，那個真係有一個阻嚇作用，就是有一班人要上高等法院個區域法院，全部都是後生仔嚟嘅，係有機會坐5-6年監嘅，或者10-8年監嘅。如果個暴動罪成立嘅話，係咪？咁所以即係變咗成個運動咧，就基本上係已經係沉寂咗嘅。嚇！咁而家咧就成個民主運動就變咗咩咧？就是又歸翻還原翻基本部啦，就是以公民黨、民主黨為首的呢個泛民主派，係嘛？咁你唔覺得咁樣係一種倒退嚟嘅？ 我都唔覺得係還原基本部咯，即係我 冇進步啊！而家有咩進步咧？ 唔係好難講話有冇進步，但係你睇到譬如喺呢一個特首選舉選委會嗰度啦，係咪？至少你見到好多以前係吳熱聰嘅政治嘅又行出嚟，呢個其實係一個。是一個改變嚟嘅，即係以前你講千二人小圈子，個個都係咁搞我， 你要找人選是很難的，我們在法律界是唯一可以找到即20個、30個即 去選擇那麼多，那些即是其他那些界別呢根本是很難很難去找人，但是你看到今次有那麼多人出來選，還有即你看回2016今次的立法會選舉都是多了很多的新的人走出來，咁你譬如你話朱海迪啊、劉小麗啊嗰啲咁，佢都係之前佢唔係屬於任何政黨噶，咁佢都即係選咗出嚟。咁唔多唔少，當然你可能唔認同佢哋係屬於本土啦，但係佢哋都我相信佢哋自己都覺得佢哋自己係好本土噶。咁本土都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定義可能好。 而家喺一班年青人嘅心目中咧，譬如我哋而家呢啲都變咗保守派，我而家話俾你聽，即係我哋提嗰個永續自治、永續基本法啦，咁佢都當我保守派嘅，咁事實上係咁啊嘛，咁更何況你哋咧， 係咪 先？即係佢話我咁憎基本法，咩永續咩基本法啊？咁我哋話哦，個基本法由我哋自己修改啊嘛，我哋要爭取一個全民制憲啊嘛，係咪？當然呢個係一個烏托邦嚟㗎啦，係咪？咁但係咩嘢都係烏托邦㗎啦，一開始共產黨革命唔係烏托邦咩？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哋其實都變咗喺成個本土陣營裏邊係被視為即係保守嘅，不過我哋嘅人係相對比較多啊嘛，支持者。咁但係你民主派即係有啲就嗱，譬如民主黨啦，即係我哋唔講公民黨，譬如民主黨，佢有個支聯會做基礎，人哋當佢大中華交㗎啦，所謂一定係。唔係你要建設民主中國嘛？我建設民主香港都未得，你真建設民主中國？嗱，呢一個爭論喺三年前嘅六四晚會的爭論你咪睇到咯，嗰陣時我哋咪走去天星碼頭開一個，有7000多人參加啦，香港人悼念六四啦。咁所以你見到呢個就係成個意識形態嗰個分歧。嗱，睇翻台灣都係咁樣開始噶嘛，你明唔明啊？就嗰個統獨之爭。 不如你講俾我聽，即係你覺得你點睇即係香港啊點樣走落去？咁而家你 嗱，我話我佢比較保守，我哋要求我哋去修改基本法有份參與。係 啦，咁你點睇咧？即係 有啲人就 即係你就話還原基本部，我又覺得唔會還原基本部嘅。不過反而我想知道，即係你覺得。從你的角度，永續基本法又好，你普羅即學院接觸咁多後生仔又好，你覺得係應該點樣行落去呢條路？ 我而家因為我即係講我自己，我只能夠作為一個分析、觀察、評論嗰個角度嚟睇啫，因為我又 唔係㗎，你唔係分析評論㗎， 我又冇政 黨，咁你 我又冇公職， 你有咁多人聽你學阿林鄭月娥話齋，你咁多人俾你荼毒喎， 我又冇政黨啊，姐，我又冇政黨， 係啊。 又冇組織， 你有好多人聽你講， 我又冇議席，乜都冇。 你有個電台啊，爭好遠啦。 呢啲電台係即係你俾面先嚟嘅啫，但係我同主流媒體、香港電台、商業電台或者電視係爭好遠。 唔 係 你而家都話啦，主流媒體啲人唔睇嘅啦嘛。 後生仔真係唔睇，真係冇意思。 咁所以 後生仔係唔睇。 所以你影響啊，即係下一代緊要啊嘛。所以 我 既然嚟到，要請教下你，你話點？ 而家我係回歸到即係做文化傳訊同埋教學，即係我而家將我自己嗰、那個。 咁你點睇？你覺得應該點樣走落去咧？即係你， 因為所以我咪要問你啦，就係、是、你哋大佬有六個議席喺立法會，係嘛？ 五個， 六個，而家哦一個退咗黨，一個都冇辦證退咗黨。咁但係你冇辦證都係因為公民黨而當選嘅啦，係咪？咁啊好啦，你攞二十萬票五席，不過比起上屆你唔見咗50000票，上屆25000票攞五席地區議席。但係今次上屆因為有個余若薇攞咗好多票咯，可能就因為咁啦，係咪？所以有啲人就話：，喂，你咁樣講，公民黨上屆25000，今次200000就跌咗50000，咁其實佢支持係咪少咗咧？咁唔係喎，因為余若薇攞好多票啊嘛，咁有啲人係咁樣解話嘅喎。 咁你上一屆因為始終有陳淑莊同埋我排第二啊嘛，咁你嗰個形勢係有少少唔同。 唔係，係今次分票分得好好咯。嗱，我哋休息翻嚟咧，就係再講一講公民黨啊，即係喺議會裏邊咧，係咪身不如己？會客室訪問余若薇，咁對我嚟講咧，都係一件即係非常之開心嘅事情，因為其實我都好耐冇同佢坐低喺度咁樣即係對談嘅。當我批評佢嘅黨嘅時候咧，譬如喺今日嘅節目，咁佢都態度鬆容。成日保持微笑，咁你想再鬧落去咧，就好似鬧唔落。不過都唔係完全冇火花。 譚文豪議員， 多謝主席。首先，我必須要咧先表明我嘅立場嘅。我並唔反對中史科獨立成科，但咧我對由吳克儉局長為首嘅教育局 以梁振英特首馬首是膽，馬首是膽。 曾經啦，局長上任嘅時候咧，大家對佢好有期望嘅，好似對689咁樣，一聲唔知點樣寫啦，靠逐字記錄啦，一夜彈咗上去五成啊！ 咁就你有時睇到，有時啲新人咧，即係喺立法會嗰種甩碌啊，咁你有冇去同你傾下，或者即係指點下佢哋？ 我覺得在立法會，因為你很多事情是要即時反應的，咁當然你自己本身的水平不夠，或者一時之間因為某些意外係做得不好，呢些係隨時都有，包括即係我自己在內都有。 我好少見到。 我相信是有的，即係有時即係自己即係眼大就即係唔記得咁樣啦，係嘛？咁我覺得新人係你係要對佢有一定的信任啦。 俾啲時間佢，係咪咁啊？ 咁佢有啲我覺得譬如好似你話譚文豪咁，佢即刻錯咗之後咧，佢不但止自己即時改，即嗰日已經即時去改。改啦，即時拍條片去改啦。仲有咧，我嗰日咧就見到佢你知佢有對龍鳳胎噶嘛？而家佢龍鳳胎咧最叻嗰句説話就係咩咧？馬首是瞻，同埋嗰個龍鳳胎歲一歲歲領到嘅啫，就係一樣嘢都最叻就係馬首是瞻。 提升 嘅係，即係佢係吸取教訓。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嘅，即係反而即係你話你如果你從政永遠嘅人好狹隘嘅，睇咩嘢都係即係只有我自己啱曬嘅，唔肯認錯嘅，反而仲差。 唔係我。虛 心受教咯， 有 錯係反而你認錯，大家都接受咯。我覺得。 咁你公民黨嗰陣時，喂，你啱啱草創期間到你哋入議會，咁最先入議會就係你啦。你數下幾？ 唔係，最先係吳凱兒。 係吳凱兒 ，sorry， 吳凱兒係舊陣時已經係啦。 係啦，佢未回歸之前已經係法律界 有咗組織之後啦嚇。咁啊你啦，湯家驊啦，梁家傑啦，吳凱兒啦。呢四個人在議會裏面老實講，就算不同意你政治主張的建制派，都認為呢幾個都是有水平，係咪？喂，但係今時今日你望下你公民黨呢一紮，即係我好唔客氣講，喂，即係如果你同呢幾個人比，你話真係爭幾遠？ 我覺得咁樣講唔係好公道，因為我覺得社會係變嘅。社會需要的人都是變的，咁我覺得今時今日，如果你叫翻啊吳凱兒啊梁家傑啊，或者我翻入去議會咧，好多人都覺得我哋好老餅，頂我哋唔順。反而咧，即係你見到陳淑莊啊楊岳橋，好多人都覺得哇，真係好開心。你話佢炒耳，你話佢即係搞笑，但係好多人覺得而家議會就需要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我唔可以一本書讀到老，亦都 唔可以俾人覺得係劣幣驅良幣。我哋不嬲都扶持啲年青人，我哋都希望啲年青人即係多啲入議會，令到議會有新嘅氣象。我哋係老餅，我哋可能相對嚟講比較 stubborn， 係咪？咁有啲新嘅氣象，呢個我完全同意嘅。但係你要有料先得嘛，大佬。 兩樣嘢， 你要肯去學習先得噶嘛。 嗱，學習當然係要啦，冇人一入到去就識曬所有啲嘢㗎。咁啊，我兒都喺議會度好多年啦，係嘛？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咧，我係要幫公民黨講嘅，就係我覺得即係佢哋入去嗰啲人咧，全部咧都係好勤力嘅。即係你望翻，譬如阿陳淑莊咁，佢講西九啊、故宮啊呢啲咁嘅嘢咧，佢係睇翻曬所有啲文件啊咁樣。阿譚文豪都係㗎，你聽佢講講飛機啊，講嗰啲嗰陣時 空 管嗰啲嘢啦，佢真係睇好多文件。佢覺得好困擾一樣嘢咧，就係、是、死啦咁鬼多文件，突然間即係聽日開會。今晚先俾一大沓你，但係佢真係盡量去做曬呢啲。 嗱，我其實咧就 呢一樣嘢，我覺得 係 重要嘅。 我唔係想挑機。你哋呢班前輩睇到呢啲後起之秀，或者而家議會裏邊當家嘅人，係咪啊？咁係咪應該真係喂對佢哋要求高少少，係嘛？ 我哋對佢哋要求 即 係 唔係成日去護短維護佢哋，而係對佢哋，佢哋冇犯大嘅錯誤，到而家為止冇，係嘛？公民黨的立場，他們都沒有逾越，這個大家都看到的，但是那個民政的水平低嘛，是不是？就是你要讓人覺得他有進步，那就不同了，是不是？噏彩兩個字好閒嘅啫，其實係，我覺得係咪？好多人都有成日俾阿曾鈺成指正啦，係咪先？尤其是讀翻書嗰啲中文比較差啲， 我都成日讀錯字㗎， 咁都唔出奇嘅，係咪？咁但係我所強調嘅就係嗰個民政嘅質素，同埋有冇自己虛心檢討。 係嘛？咁先可以求到最。 唔係，所以我咪解釋俾你聽，阿譚文豪即刻嗰日影翻條片，撳咗翻去教翻自己嗰對龍鳳胎。 嗱，我哋俾翻啲好嘅版佢睇下啦。嗱，我記得喺2010年嘅6月17日咧，即係我印象又係好深刻。點解咧？嗰日我係聚集一班年青人喺中環政府合署下邊整一個大嘅即係熒幕，播一段直播嘅即係呢個電視辯論。就是余若薇對呢個曾蔭權，其中有一段到總結的時候嗰段説話我自己睇過之後，即係當時我哋大家靜曬聲聽你講嘅，即係聽者動容啊！我哋睇下呢段片先。 我知道大家好想政制向前走，我何嘗唔係一樣？咁你會問點解唔支持政府個方案行半步，都好過原地踏步？你有冇遇見過一啲態度非常之誠懇嘅推銷員？佢向你介紹一啲乜乜會籍、乜乜服務，佢話唔知幾優惠，你唔買咧就錯失良機。你見同佢傾咗咁耐，唔好意思唔幫襯佢，點知簽咗約之後先發現咧，原來貨不對版，但係取消咧係好難嘅。我哋而家講緊一個政改，係落實一個制度，影響非常之深遠。你行錯咗一步咧，係翻唔轉頭嘅。你諗下，1985年引入功能組別，到而家25年，只有加冇減過。喺咁嘅情況之下，政府叫我哋增加小圈子嘅小圈子。如果我支持，我對唔住下一代，所以我情願原地踏步，我都唔要行差踏錯。我非常務實，我知道政治要妥協，但是妥協呢都要講原則，如果不是呢變成投降。我沒有要求一個完美的方案，我亦都沒有要求一步到位，但是香港由2007、2008到現在，你說再等多10年，那最低限度政府都有責任告訴我們香港市民聽，等是值得的，最終那個是真的。我們有個普選路線圖，最終是會取消功能組別的。可惜聽了一個鐘頭沒有答案，你沒有做好你份工。不過我對香港人有信心，我知道我們只要爭取普選一定成功。 係嘛？ 咁而家你睇翻轉頭講嘅嘢， 聽者動容 都係啱嘅喎。因為今時今日， 我話你唔啱，我話呢啲水平啊，大佬係咪？當時我係同班僆仔坐喺地下整一個大熒幕喺度睇嘅，你明唔明啊？即係當時我哋真係合作搞五區公投啦。嗱，嗰個係6月17日嘅，我記得五區公投之後咧，就呢、這個。即係曾蔭權身痕啊！咁佢就嬲你電視辯論，唔知邊個蠶總師爺即係教佢嘅。咁我哋哇好嘢喎！咁好啦，個電視辯論結果啊，所有嘅主流媒體啊、政治評論員啊、香港睇電視嗰啲市民一面倒係嘛？優劣立判，唔係淨係講個政治立場，成個即係嗰個喺嗰個辯論裏邊嗰種表達。大家感覺到即係啊，呢、這個余若薇真係不愧係即係香港民主派嘅嚇，即係最值得我哋尊重嘅一位人物，係嘛？咁佢譬如大家睇到你講嘅嘢，你係講緊你相信嘅嘢嘛，係咪先？但係今時今日頭先我哋喺度講緊，你唔同意而家倒退，我認為而家係大倒退，係咪？而家係大倒退嘅原因就係、是、大家你喂對個前景覺得即係好悲觀。跟住而家就 hea 住做嘅啫嘛，其實大家都係繼續講我要真普選，咁講咗幾多年咧？正如你即係呢一段片裏邊所講嘅嘢，係咪？2007、2008雙普選冇咗，係咪？2012雙普選冇咗， 即係你叫我等，你都話我係真嘅。 係啦，跟住何年何月咧？ 當時當日講 嘅 係而家一樣。 你嗰陣時2010年講嘅嘢，同後屘佢831出咗之後，大家投反對票。喂，有咩分別啊？係冇寸進喎，基本上係我哋今時今日用緊嗰個所謂即係政治制度，都係2010年喺立法會通過嗰兩個方案喎，阿姐。 不同的地方就是當日我跟曾蔭權辯論的時候呢，那個方案依然是真的小圈子的小圈子。後來呢我一完了這個辯論，我記得是不知道是星期四還是星期五辯論的，跟著那個週末呢 就出現劇變了， 是劇變了，陶淑媛去找民主黨，跟著就變了現在那個超級區議會。 那個又沒什麼沒什麼分別啦，老實說那個即是 你當時的表態就是你現在政府提這個我一定是不會贊成的了，是吧？跟住民主黨出嚟那個你都是投反對票嘛。 民主黨出嚟那個呢，我當時就說喂，那你諮詢的不是這個嘛，是你現在突然間 我立法會憑什麼在幾日內通過一個，即係你都不是諮詢的那個方案。 這個是其中一個諮詢的過程，諮詢的過程很倉促， 諮詢的過程是講緊另外即係政府另外的方案嘛，現在突然間改了嘛，幾日之內改了嘛。 那個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呢就一定大家都反對的了，包括民主黨都反對，但是他有這一塊東西之後呢他就連那個都要投贊成票嘛，你記不記得？所以我們才會搞一個公投制憲搏一搏，就算不成功都即係鼓動風潮，係嘛？即係自覺覺他等啲人醒覺啦，行唔通噶啦！喺而家嘅體制裏邊，你再搞政改，好簡單。我哋問嗰啲人，問阿葉劉淑儀，我個個都好。喂，八三一啦，冇得喐啊！點解八三一冇得喐啊？係嘛？你都唔會接受啦，係咪？咁所以我問問公民黨，喂，你嗰、那個政改，你將來你譬如未來呢幾年，你議會又有六個人喺度，咁你有成個黨喺度啊？五個啦，係啊，成日講六個。即係唔計毛猛整，咁你點樣去推先？你要係我要真普選，咁你個方案係咩咧？咁好啦，如果你有咗個方案或者有個方向，跟住你哋會點樣做咧？喺議會內外，我哋想知呢樣嘢嘛。 我唔知道邊個會係特首啦，但我覺得即係邊個會係特首都好啦，佢都解決唔到即係呢個政改嘅問題的話咧，佢永遠嗰個民望咧都係好難即係走向前咯。即係始終呢個問題係要翻嚟嘅。即係你話成日都卡住八三一，咁你一代一代嘅人即係即係讀完書啊出嚟啊要求，咁我相信即係個民智會越嚟越開噶嘛。嗰啲以往即係好似好多人即係話年紀大嘅人就話支持即係比較保守，但事實上你見到而家好多年紀大嘅人都唔係話一定係支持保守嘅，佢都係願意即係支持啲後生仔啊去爭取一個真普選啦。咁所以我相信個社會係變緊嘅咯。即係唔會話真係雖然你嘅制度係喺某程度係講緊原地踏步，但係個人心係變緊。 而家個黨即係喺議會裏邊就有楊岳橋啦，咁佢係黨魁啦。咁你覺得佢可唔可以即係喺個議會裏邊可以對你成個黨啊，即係喺個議會政治裏邊啊，佢可以做一個領導嘅作用？ 我覺得佢喺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裏邊咧，咁佢係有一個幾好嘅一個磨合嘅，即係比梁家傑嗰陣時嚟講咧係比較容易咗嘅。 你梁家傑， 因為佢嘅時候，梁家傑嘅時候仲有毛孟靜同埋湯家驊啊嘛，咁但係佢哋兩個走咗之後咧，咁而家楊岳橋同埋剩翻落嚟嘅，譬如譚文豪啊、陳淑莊啊、郭榮亨啊、郭家麒啊，咁佢哋嘅磨合啊運作其實係順暢嘅。另外呢就是對其他民主黨派，其實你看回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你會看到即楊岳橋是非常刻意，他是得一個人，他的名單裏面他是得一個人，其實他其實我也有跟他講過，當時我說你可以排多個人在你後面，分分鐘即是因為新界東的議席多嘛，如果你多票的話你可以有多一個議席都唔頂嘅喎，你唔知嘅喎。但係佢係堅決係一個人， 即係唔想分民主派。 佢唔想分民主派嘅票，同埋佢係好刻意係同其他嘅一啲新界東嘅民主派一齊去做佢嗰個競選嘅工程。 講起楊岳橋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就係嗰個新界東嘅補選，因為我係幫梁天琦助選嘅嗰次。Day One 嘅時候咧，即係我自己喺個節目度都講過，我話咧呢個位咧係公民黨即係個議員辭職，跟住佢離開個黨，跟住佢辭埋，佢認為咧當時就係個黨啊，即係推薦佢參選嘅嚇，亦都幫佢助選。咁而家冇咗做黨員嘅身份咧，咁佢連個議席都辭埋嘅，係咁樣嚟嘅。咁但係得個短短半年嘅時間啦，係嘛？咁毛孟靜嘅情況唔同啦，啱啱開始就辭啦，係嘛？咁佢自己為自己個政治前途計算，佢都冇可能辭埋個議員噶嘛，係咪？ 咁所以佢嗰個退黨咧，同阿湯家驊就有少少唔同啦。湯家驊，我覺得佢至少即係非常之清楚，係嘛？我係公民黨推薦我嘅，咁而家我離開公民黨，我就連個位我唔要啦，係嘛？咁當然佢係另外有計算啦，佢要組織民主思路呢個其實早已經安排好噶啦。咁但係至少俾人睇到呢個係一個政治倫理咁，所以我就嗰陣時就講呢個位咧係應該俾翻公民黨嘅。咁當然係由選民決定啦。我話民主派係唔應該揾人去選嘅 ，OK？ 即係呢個係我自己作為一個評論員嗰個立論。咁楊岳橋喺嗰次選舉俾我表現咧，我印象都好深刻嘅。翻轉頭再講。好，鬱敏會客室最後一節。咁啊，今日嘅嘉賓咧就係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咁啊，佢亦都係呢個立法會，即係呢個公民黨嘅黨魁咧，又做過呢個公民黨嘅主席啦，而家係公民黨嘅執委。咁啊，前三節咧，我哋討論咗好多關於政改啊，同埋即係佢公民黨嘅定位嘅問題，亦都品評過佢哋啲即係新嘅議員啦，係咪？咁頭先就講到呢個新界東補選，即係楊岳橋就憑住嗰個補選得到民主派嘅支持，當時係民主派七個黨派一齊。即係為佢背書，同佢拉票，包括社民連啊、人民力量啊、公民黨啊、民主黨啊、工黨，哇！全個民主派即係空群而出，但係贏得好少，係嘛？咁啊，當時就驚俾另外一位年青人咧解到票嘅，呢個就係梁天琦。咁啊，梁天琦嘅效應咧，即係攞60,000+票咧，就令到好多人即係耳目一新。咁後來亦都成為咧，即係啊呢個梁仲恆啊、游蕙禎可以入到議會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契機啦，係嘛？咁當時咧，我係幫梁天琦助選嘅。我記得梁天琦即係出咗事之後，年初一咁啊，我哋就喺呢度咧就公開宣布咧，成個 My Radio 咧同埋我哋個陣營咧係支持呢個梁天琦參加呢個新界東補選。由佢原本開一日兩個街站，開到40多個街站，我係做足10日，由朝到晚咧係幫佢拉票嘅。咁結果攞60,000+票啦！我記得嗰次選舉咧，亦都令到本土派咧，啊成個本土泛本土陣營咧，就同泛民主派咧有個即係相當大嘅一個即係爭議啊，或者爭執啦，甚至抗衡，特別係兩邊嘅支持者咧，喺網上日日喺度罵戰嘅嚇。咁其中一個焦點咧就係咩咧？當時公民黨即係呢一個補參加呢個補選，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個訴求咧。或者拉票即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就係、是、話第一就唔好輸俾建制派啦，係咪？咁但係你得一個民主派嘅，就係兩個喺度對抗嘅啫。咁嗰個係本土派，就驚有啲票流咗落去呢個梁天琦嗰度。咁我覺得有啲講法咧係好不君子嘅，譬如話要守住關鍵一席。呢個關鍵一席係講咩咧？就係要守住個議事規則，唔好俾佢哋修改，係咪？咁於是有啲人就話翻舊帳啦，喺2011年公民黨就支持修改議事規則41(2)條。嗱當時咧公民黨就含混其詞啦，係咪？即係到後來俾人踢爆咗之後，我哋反對修改議事規則。佢話反對修改議事規則40(1)，40(1)係講咩咧？就係話喂唔可以。即係俾啲議員啊擁聚啊囉嗦啊發言啊咁，喂你咁嘅妨礙到即係嗰個議員嘅嗰個言論自由。咁公民黨係反對40(1)，但係佢支持40(2)。40(2)咧就係俾嗰啲即係除咗常設委員會大會之外咧，其他嗰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咧可以驅趕行為不檢嘅議員離開會議廳。咁我嗰次就好興嘅，你明唔明？因為我嗰陣時咧參加五區公投就離開議事規則委員會，咁啊湯家驊就頂咗我位入議事規則委員會。湯家驊定李卓人啊？咁啊好啦，變咗咧就佢哋喺議事規則委員會咧就贊成咗呢一條，去到大會分組投票咧，咁就公民黨就支持呢個40(2)。嗱，我係好清楚嘅，因為嗰日我發火，我表我都唔答還我嘴嘅，係咪？因為議事規則委員會嗰陣時候我又唔喺度啦嘛，嗰陣時參加五區公投，係咪？咁好啦，你就話守住關鍵一席，就係為咗唔想即係佢哋修改議事規則，因為如果周浩鼎入咗嚟咧，佢哋可能夠票其實都係唔夠嘅。議事規則分組投票咁啊，大佬，咁我覺得你公民黨呢一種咁嘅補選嘅即係策略咧，選舉訴求好不君子喎，你喺度誤導緊啲選民，基本上係嗰次我就非常之反感，你明唔明啊？係咪？咁但係結果都係我就同梁家傑講，我話你贏緊，你唔需要做呢啲嘢，你點會有得輸啫？你七大黨加埋係咪啊？ 去對一條友點輸啫，咁結果咪贏咯。不過就贏得好危險咁解啫，係嘛？因為事實上即係建制派沽票係沽得好緊，係嘛？咁但係嗰陣時佢都冇咗自由黨啲票啦，係咪？所以我計嗰條數咧係贏嘅。不過我哋想睇下究竟梁天琦能夠得幾多少票，就反映咗即係好多人對嗰個初一事件嘅一啲睇法。當時我哋支持佢完全係咁出發嘅。咁嗱，我記得當時咧，唯一一個公民黨投反對票就係吳凱。我在個大會裏面就呢一個即係修改議事規則呢個發言咧，我就係咁鬧呢個湯家驊嘅，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離譜，係咪？咁但係嗰啲都過咗去啦，事過境遷。但係你喺個補選度，你攞呢個嚟做一個選舉嘅訴求，我覺得真係嗱，我唔知即係Andrew你點睇啦。我而家即係講咗啲。兩三分鐘講呢件事，即係個來龍去脈啦。我有講錯咧，你就指正我，係咪？如果我冇講錯，你估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點解會咁啊？ 咁 驚輸？ 咁選舉嘅話咧，就梗係希望贏噶啦，係咪？即係希望即係大家都睇翻即係當時新界東嘅補選。咁的確係當時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咧，係啱啱好嗰個比例咧係一樣嘅。咁如果你話如果俾一個建制派贏咗嘅話咧，的確。佢係可以不但止喺呢一個功能組別嗰度係多咗一席啦，佢喺直選嗰度多咗一席，咁的確咧係冇咗嗰個關鍵，即係唔可以喺呢一個直選嗰度守得住嘅。咁所以輸的確係有呢、這個即係有呢個關鍵一席啊，有呢、這、一個直選加呢、這個功能組別都是建制派係佔多數的一個效果嘅。咁當然你可以話，事後證明你唔使驚嘅。咁呢個關鍵一直唔好讀書嘅。咁所以你話唔君子嘅。咁你要咁講，我亦都唔 係我係冇辦法。關鍵一直冇得輸，你可能會輸啊。即 係咁咪輸咗就冇咗個關鍵。 輸都係一樣，你都係十七年一個喂。那個立法會主席是直選的嘛，經濟即係係屬於建制派那邊嘅，一樣咁多票的嘛，其實係。 你覺得即係 係一樣咁多票嘅啫嘛，係咪？你嗱你嗰個位係你民主派嘅湯家驊嘅，係咪啊？咁如果你補唔翻嘅話，你同建制派喺地區直選嗰度一樣。 咁你咪多過佢，咪多 過你。 因為嗰個係35啊嘛，35係單數嚟噶嘛，一定係有即係單數雙數，一定係有一個係多咗噶嘛。如果嗰一席我哋當時係輸咗嘅話，即係補選係輸咗嘅話咧，的確即係佢哋建制派會贏一席。 呢個當時都有人咁樣解俾我聽啦。咁但係我個講法就係你唔需要用呢個嚟做一個。 咁呢個 你有個前科，你就支持修改議事規則，修改。 咁當然你可以鬧我哋。 議員嗰個言論， 咁你都鬧咗啦，係咪？ 你事實有呢個前科啊嘛， 咁你咪鬧咯。 咁有呢個前科，跟住你而家用唔係？我意思你可以。 咁你有前科一件事，鬧完一件事， 你用呢個嚟做理由， 向前看都係一件事 嘛，係咪啱唔啱啊？選舉訴求咧係有問題嘅。 咁大家意見唔同啦。 咁呢個可以咁樣講啦，咁但係即係我所以嗱，你呢個所謂關鍵一席咧，即係。當時很多人覺得就係喺度老點啊嘛， 咁又唔係老點嘅，你輸咗嗰一席的確係35裏邊， 所以後來咧， 十七十八係有分別噶嘛。 後來咧就係呢個 AY 就有個花名叫做關鍵一席啦，你明唔明？就係咁樣嚟噶啦。但係而家咧，即係譬如我哋講翻公民黨啦，即係喺個政改立場度啊，即係過去俾人嘅印象就係嗱，你黨內對黨裏邊咧都有唔同嘅意見嘅，係譬如話兩個退咗黨嘅。毛孟靜就相對比較激進少少，係嘛？咁然後湯家驊咧就而家直情係變咗建制派啦。如果你問我，我一定係咁講噶啦，係咪？民主思路而家要仲要幫呢啲特首抬轎，咁仲唔係建制派？係咪？咁當然啦，湯家驊就由來已久噶啦，即係佢個情況係嘛？所以我哋或者睇一睇，即係呢兩位。 假如我留喺議會度繼續我忠於自己嘅政治理念。我的言行反為可能會被視為分裂民主派的行為，這個是我極不想見到。 我們是非常尊重他個人的決定，因為他是創黨的黨員，我們也都對他這個決定感到非常之可惜，但是我們尊重這個決定。他今天突然的辭職，我們是感到是非常抱歉，要向支持公民黨的選民是表示歉意， 我哋會積極嘅考慮推薦一位年輕嘅公民黨黨員去參加，因為湯家驊辭職嘅補選。 大家都知嚇，真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自己在公民黨十年，正如正話嗰個聲明上有講啦，係非常遺憾，係漸行漸遠，漸無聲嘅。咁我實在喺公民黨嘅愉快日子咧，係投嗰唔夠一半啦。 嗱，兩位都係即係公民黨啊，即係好核心嘅成員啦，即係過去係嘛？咁就湯家驊就甚至係創黨啦，咁啊四十五條關注組 啊，毛孟靜都係 創黨 ，OK。咁啊，毛孟靜不過就議會就四年，而家就第二任咧，等於嚇。咁啊，湯家驊就時間比較長啲啦。咁呢兩位退黨對你哋有冇影響？ 咁當然係有影響嘅。任何一位即係喺黨裏邊即係咁耐嘅歷史，同埋即係亦都係即係非常之核心嘅人物嚟講啦，任何一個人離開個黨咧，我都係覺得係好傷心嘅，都係影響嘅。咁但係亦都好多時候即係當佢哋覺得有唔開心，或者佢覺得有唔同嘅意見嘅時候，你好多嘢都好難係即係大家勉強咯，咁所以冇辦法啦呢啲咁嘅情況。 嗱，對黨內會唔會引起？譬如你黨內，我記得嗱，我都有接觸過你哋嗰啲即係貴黨啲。啲成員咧，間唔中我都有接觸下咧。咁對兩個人都好有強烈意見喎，有啲人。係嘛？你我諗你都聽到啦，係咪？對，尤其對湯家驊添啦。我有幾次走去問下湯家驊，我哋做咩唔退黨啫？喂，你下下對而家你即係公民黨個立場，你都有意見嘅，咁點解你唔退黨啫？好閒嘅啫嘛，其實係即係東方人搞政治，特別係華人社會，可能就係成日都即係。覺得咁樣就好似製造分裂啦，係嘛？我哋要團結啊，咁樣我就第一個打破呢種講法嘅。所以我記得我2007年嘅時候寫咗一篇文好長嘅，叫做《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因為個政治光譜唔同，大家立場唔同，咁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咯，大方向一樣。我係第一個嘅，所以到今日為止，我都被認為係分裂民主派嘅罪人嚟嘅。到今日。民主黨內部對我的批評，比我對他們的批評還要嚴厲，不過不敢公開講。OK， 係嘛？暗地裏周圍唱我收共產黨錢，係嘛？咁都冇所謂啦，我哋俾人講慣。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所謂華人社會啲人從政，成日有個咁嘅包袱，感情嘅包袱，喂，唔啱就係散㗎啦。你睇人哋外國啲政黨係嘛，成日換嚟換去，走嚟走去都係咁，你有乜問題啫？係。為相同而團結，不是為團結而相同噶嘛？但好似你哋一個大藏黨全部高級知識分子喺香港受教育、受西方教育嘅人，喂，你都學唔到啲西方政黨政治嗰種咁嘅風範，係嘛？下下覺得呢啲係好似好大件事咁樣分裂啦，個黨佢分裂，而家咪一樣喺議會裏邊又係第二大黨啫，民主派第二大黨有乜問題啫？即係反為我覺得你要。制出黨紀添啊！當時佢可以退黨，你可以制出黨紀。咁你哋唔係，你哋又係，唉，即係大家算啦，咁啊嘛，係由佢啦。邊係由佢啫？投票嘅取向又唔一樣。喂，基本上湯家驊嗰啲神早應該開除佢出黨，一係就叫佢退黨，係嘛？咁你哋都冇做。 佢喺投票大嘅投票上，其實都係一樣嘅。佢喺 咁，但 係 佢行出嚟講嘅嘢成日都唔一樣。 呢樣嘢係的確係佢行出嚟講，佢好多時候都係批評我哋。咁但係佢喺政改嗰個問題上，佢都係一路佢都係同公民黨嘅投票一樣。 你毛孟靜都係㗎，毛孟靜係咪有試過投票都唔一樣添啦？係咪？ 有試過 今天真的很高興啦，即係我哋女神上嚟我呢個節目， 唔 係 唔好咁講。 跟住我又稍有不敬咁，佢都嗱呢個咧就風範俾大家睇下，笑笑口係嘛？ 即係其實我心唔知佢點諗啦，但係佢起碼笑笑口啊嘛，呢樣嘢好難得，多謝你。 冇唔該，多謝多謝邀請啊，多謝多謝多謝。 大家好，余若薇啊，你知啦，阿鬱敏咧就邀請我上嚟佢嘅節目喎，我一嚟到咧，你知唔知我幾驚啊？一坐低見到個 intro 咧，哇！成個夜總會咁有個麥要唱歌，我幾驚佢叫我唱歌啊！真係好在真係，唉，真係少少鬧啦，唔係好多啦，都 OK 啦。